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生前收了20个徒弟，这些徒弟也像师父马季一样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其中姜昆、赵岩、冯巩、刘伟四大弟子更成为了相声界的佼佼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马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公众面前他也很少发表意见，但是私底下他对相声对徒弟直言不讳。他曾对徒弟说，你们坐在屋子里编的东西好不了，你实在没出去体验生活，就搬一小马扎坐马路牙子上看上半天也行，要怕人认出来戴一墨镜。马季的徒弟中，姜昆搞过网站，冯巩拍过电影，笑林做过主持人，对于这些马季没有反对过。他老对徒弟们说，有了这些生活，等将来翻回头再为相声服务。马季与徒弟们最经典的一次合作，就要数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他们共同表演的那段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了。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脑袋， 走回来，哎呦，您好， 还认识我吗？ 我可不敢认了。 不是，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演。 姓什么？ 姓演。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头一句就是吧。 哪句啊？ 赵钱孙演。 没听说过。 不是，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啊。周吴郑演。 周吴郑王 冯陈楚演。 你别楚了、你不怕楚瞎了？ 不是，我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叫眼睛。 眼睛。 哎，对对对、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别忙， 不是，我就问问，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 您这 部分 叫什么？ 我这是眼睛， 我就是您的眼睛， 您就是我的眼睛。 对对对，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你上这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来看看您来。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坐下看。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您在这儿呢。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您还认识我吗？ 您也问我这句啊？ 啊， 不敢认了。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鼻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啊。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有。 哪句啊？ 赵钱孙鼻。 这没听说过、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来说说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和他最早的搭档。已故相声名家于世友应该说是马季正式说相声以来最早的一个搭档。对于这位搭档，马季生前给出了如下评价：于世友很有灵气，作为捧哏演员一点不勉强，捧得很准。他聪明却不勤奋，假如给他一个段子说好十天后录音表演，他肯定是先玩八天，第九天才开始用心对词儿。当然这也从一方面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马季、于世友随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去山东文登一带搞农村调查，他们带着演出穿的肥袖长褂，遇山爬坡，遇水趟河，走到哪里演到哪里，不分地点不讲场合，把相声送到农村的千家万户。半年多的时间，他们演出了104场，走遍了那里的山区、平原、渔村，观众多达10几万人。下面我们就赶快来听一段马季、于世友搭档合说的相声片段《哭论》。 你看过去妈妈哭儿子那是真哭， 哦，那是真的。 讲哭什么呢？ 哭什么呀？ 哭肉。 为什么要哭肉呢？ 说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哦，所以哭肉。 哎，哭起来是有腔有调， 有板有眼的。 是啊，哭出艺术性的。 哦，他都怎么哭？ 我给你学学啊。 来学一学。 老太太哭儿子，一捂下巴哭， 我的肉哎，你可要了我的命哎，我的肉哎。 这怎么回事？ 非得有这三哈哈一勾。 这还有零碎呢。 哎，你听着，他有板有眼呢。 是啊。 哎，哦，省20个字 够20个字吗？ 你为你数着呀。 数一数。 我的肉哎，你可要了我的命哎，我的肉哎，嗨嗨嗨，哦嘿。 整20个字啊， 不多不少。 是啊。 哎 哎，那些零碎字要都不要，就哭一个字不行吗？ 那就没什么艺术性了。 光也不一定 光哭肉 啊， 一捂下巴颏，肉卖肉的。 没那么哭的。 是不是？ 哦， 这是一种真哭。 那么还有没有真哭？ 还有啊， 谁哭谁呀？ 媳妇儿哭丈夫， 也是真哭 哦，也哭肉， 没肉， 像话吗？也别说，他们家就这么哭， 没有，俺家没这么哭过， 那有哭肉的吗？ 那哭什么呀？ 讲着哭天儿。 哭天儿， 哎， 为什么要哭天儿呢？ 我这么理解啊，过去这个男女不平等啊， 是 男的是男子大丈夫嘛， 啊， 丈夫的夫字什么是天字出头， 对啊， 男子是一家的当头人， 哦， 头没了不就剩那天儿了吗？ 哦，这么回事， 无屁，想哭天儿。 啊， 哭出来也很好听。 怎么哭啊？ 我的天儿哎，自顾了你，撇下了我，你撂下了他。 要不哪儿那么仨人？我也不知道。 我的天儿哎， 这儿也三哈哈一勾啊！ 哎，也得这样才好听， 是吗？ 哎， 哎 啊， 那要是多拐几个弯不行吗？ 多拐几弯 啊， 难听了， 我看也不一定难听， 有这么哭的吗？ 啊， 我的天儿哎哎哎哎哎哎， 梆子了，这是唱的是哭的， 就是 没这样的， 这也是一种真哭 哦。那么还有没有真哭呢？ 还有啊， 谁哭谁？ 丈夫哭媳妇儿。 哦，那也是真哭， 可是不能大哭。 为什么呢？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啊。 哦， 在旧社会的时候，比如说男的死了，女的是披麻戴孝，可以痛哭。 对呀、啊， 越哭的厉害，人亲戚朋友越伸大指。 哦，那么女的死了呢？ 女的死了，男的有眼泪都得旁边掉下。啊，就是这样 不平等吗？ 你比如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正在30多岁的时候，感情非常好， 是 结婚十几年了，从来没打过架，没吵过嘴， 感情好， 甭说别的事情，早晨起来沏一杯茶都要互相的让一让。 那是 啊，早晨把茶沏好了，端到这儿来，你喝茶吧。啊，哦，沏好，你先喝吧。 你看我干嘛？ 不，你先喝吧，你还要上班去呢。我上班忙什么？你看还一个钟头呢，骑车10分钟就到了。你先喝吧。不，还是你先喝吧。你看你喝，要不甭喝了。 怎么不喝了？ 全凉了。 谁让你让了这个？ 感情这么好，突然媳妇儿死了 啊！ 你说这男的心里能不难过吗？ 那能不难受吗？ 可是不许哭出来。啊，就当时这个劲儿 啊 啊！心里，就说相声没办法描写他， 是， 哎，如果让这个话剧演员给你演出来， 怎么样？ 如同一幕最悲的剧一样。 是啊， 哎， 您能不能给表演表演这段？ 当时这个场面 啊， 可以给你演一演。 哎，演演， 你瞧是不是这劲头啊？ 哎，对对对， 比如说这事情落在我身上了。 对了，你媳妇死了， 你别找我， 就这么说呀。 这个死人在这儿停着还没有入殓 啊， 等亲戚朋友来帮忙入殓。 对， 他在这地方来回走柳， 怎么样？ 留下一个小孩在里屋里玩。 哦， 你看他当时那个难过那个劲头啊，给你表演表演。 真难过呀，真可惜了这岁数还。 哎呀， 这是瞧见什么了？ 看见10年前俩人结婚那张相片了。 哦，10年的功夫，这个人就完了。 完喽！ 我们结婚那天，我们俩人是多么高兴！那是比今儿差多了呢。那 这时候啊，里屋那孩子不懂事， 是 过来叫他爸爸。爸爸，我找我妈。 哼， 就这句话如同扎心一样， 真难过。 赶紧的把眼泪擦一擦，过去哄这孩子。 这点最惨了，别哭啊，宝贝儿。 我呀， 我都要哭了，我呀。你妈找你姥姥去了， 有那么找姥姥吗？这孩子不懂事啊。 那是。爸爸，我也去 啊。 你别去啊，你去了你琢磨琢磨你回得来吗？ 哎，那

了你。 哎呀，这干嘛呀？这是 你不懂剧情啊。 我怎么不懂剧情？ 王公子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呢？ 花花公子啊， 身穿绫罗绸缎， 嗯， 吃的都是什么东西？ 山珍海味。 哎，如今落魄到关王庙来， 嗯， 跑关王庙那儿忍着去了。嗯，苏三出来一瞧他来，原先你这样，如今怎么这样了？嗯，真是出于我预料之外的 啊， 这是没想到， 没， 实在使我感觉到有些遗憾。 嗨，什么乱七八糟！ 不是苏三的意思，我体会啊。 苏三说这话 啊，那意思有点遗憾了吗？ 嗯， 知道吗？ 难过了， 哎， 哦。那你再重来一回， 这儿才来了， 嗯，再来， 好， 从头来。 金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孟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你这有两下子，行啊， 唱的好极了，告诉你， 这唱的是不错， 唱的好。 不过你这态度严肃一点，你这是怎么意思啊？你唱的是不错，不过你这个表情实在太惨了。 怎么了？ 王公子落魄到关王庙了，都那样了，还跟你似的嬉皮笑脸的， 有这样的吗？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你应该哭丧着脸才对呢。 哦，得哭丧着个脸。 哎，你跟着剧情走啊。 哦，那行的， 对不对啊？ 重来， 再重来啊！ 哎，咱们合作。 金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王神， 怎么意思这是？ 你干嘛呢？你这是？ 不，你要哭着点吗？ 我让你哭丧着脸，没让你哭出来啊。 怎么这玩意儿这么麻烦呢？这， 哎，行了，你随便唱一句吧。 足见情深， 注意听我唱啊。 嗯， 你本是宦门好，上当的人品，吃珍馐。穿绫罗，斑斑的尘心，想不到啊，你落得这半儿光景，看起来呀，我苏三， 你乐什么呀？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于世友合作的相声《学评戏》。文革后，于世友去了天津曲艺团，虽然离开了北京，但他与马季始终保持着联系，两个人经常打个电话联络一下感情。马季七十大寿的时候还特意邀请于世友来北京，但是于世友当时身体不好没能参加。后来于世友又给马季打来电话，说是找到了一张他们两个人年轻时候的照片，打算呀让女儿送到北京去。电话中两个人还约好要抽时间见见面叙叙旧。可惜的是2005年的春天，于世友因病逝世，这两位老搭档的约定最终没能实现。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百年笑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为大家送上周华健演唱的《朋友》，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忆，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